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抬个龙抬。 冰山川四儿啊，你该来了啊！ 一打一打的抬。 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。 我这怎么说你抱身子呢？这样、 不是，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，你这净拉弦，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？ 这好嘛，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？ 是人家说，您别自己说呀。 这点不有身段吗？ 噔个隆噔噔个隆个， 他出窑门的时候 噔个隆噔隆， 他有一个身段 噔 非常的漂亮 噔隆， 他已经走出来了。 噔一个你个隆的咚，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。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隆个隆个隆的咚噔隆一个。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个隆个 非常着急的 噔隆， 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 噔个隆个隆的咚， 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 咚 母亲对儿子的爱。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呀？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撕裂的。 噔个噔噔噔个噔个， 冰山，天气不早，该回来了。 噔个里个噔里咚， 啊，冰山， 个咚咚， 天气不早，该回来了。 噔咚咚一个咚， 冰山， 我你这干嘛呢？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？ 是啊，你别这么嚷啊。 啊。 当个啷当，当个啷个，一个啷的咚。 王伯见我的儿，他在哪边？ 当个里个咚个隆咚，当个啷个，一个啷的咚。 将身坐直啊，在这窑门一外等好了我的儿，一同把。吃， 哎， 餐， 餐， 吃餐不一样吗？ 哎，不，这得说餐哦， 一同吃啊餐， 还吃餐干什么呀？ 啊，中菜西吃，你不懂，这是酒会， 你没听说？马来， 吁， 哎，你干嘛来了？ 哎，马来不是叫马童吗？ 没有马童， 一人来的。 我一人， 那我怎么样？ 哎，你打家伙呀？ 扛来切来扛，再扛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噔。咚个隆的咚，咚里个隆的咚，咚里个隆的咚，咚里